至于手所吾伤，足所吾浅者，不知其己，皆当委曲防之。古诗云：爱鼠常留饭，怜鹅不点灯，何其人也。 呢番说话，我哋只能够自己去理解体会。喺现代社会上，绝对系被否定嘅。试问又点可以爱鼠？大家都知道老鼠对人类是有害的，所以周时见到有灭鼠运动，世间人明白六道轮回，这些老鼠被杀死了，会不会又冤冤相报呢？杀它灭它是不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呢？而且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行呢？各位同修，没有说杀人不填命的，欠债不还钱的， 因果通三世， 如果能够真正地了解事实真相，为非作歹的事就绝对不能做了。你若然是做了，最终呢还是自己吃亏的。 而想占人家的便宜占不到，人家想占我们的便宜亦都占不到。 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绝对不会去伤害一切众生，不会和他们结怨，不会欠人家的债，咁自己呢一生呢就心安理得。世间唯有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只能够解决世人所无法子解决嘅难题。 所以佛经唔可以唔读。 善行无穷，不能单述，由此十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 由此十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四份里面这一章是主要的一章，即善是建立在改过的基础上， 而改过是建立在明白因果的概念上。 第一章讲因果报应，再教我们改过即善，最后这一章谦德之效呢是全书的总结了。 之效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古德五人以正之。 谦能保持善果，如果不是虽积亦保不住，亦是枉费心机。善真正能保持就要靠谦了，所谓谦德之效。 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布施，即是修善，用忍辱来保持。 不能忍辱，修积再多都会落空。儒家的保持方法就是谦德。 亦曰：天道窥形而益谦，地道变形而留谦，鬼神害形而福谦，人道恶形而好谦。 形是满，我们看看月亮的盈亏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了。月满之后的光芒呢必定是一日一日地减少的， 而月未满的时候光明会一日一日地增加。 加一点就是益谦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我们由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天道， 亦即是大自然的定律。 地道变形而流谦，形是形满，你看看水满了就会往低洼的地方流去，这个是地道的形象。鬼神见到你得志就生起妒忌心，他就想办法加害于你，找你的麻烦。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鬼神亦都会怜悯你，同情你，想帮助你。 人亦都是这样的，人道恶形而好谦，恶呢就是厌恶。以往清朝的曾国藩呢官位最高，曾经做到四省的总督，真的好像小皇帝一样的。他书读得多，他知道已经过了头了，不是好事情，就将书房提名为求缺斋，以明其旨。 人皆求圆满，但是曾先生就求缺，要求欠缺一些，不能盈满。他地位越高就越谦虚， 所以他能够保得住，一直到现在他的后人都相当好。 这样呢，是他自己有德行，修善积德，后人能够尊为教，所以富贵能够常保了。 是故谦之一卦，六爻皆吉， 易经六十四卦，每一卦都有吉有凶的，总是吉凶相参的。只有谦卦，六爻皆吉，六十四卦就只有这一卦。这个卦象称为地山谦，上面是坤卦，坤是地，下面是艮卦，艮是山，高山是在地底下，那是表示谦虚。 所以德位越高越要卑下。 书曰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 世出世间真正得到好处，得到大利益的，必定是谦虚的人。满就是今日所讲的骄慢。 如女同诸公应事，每见韩氏张达，必有一段谦光可谷。 这个是了凡先生以他一生的经验来观察，易经书经里面所讲的非常之有道理，都应验在日常人事之间。他每一次参加考试，同啲同伴一起去，睇到呢一科会考中嘅人都好谦虚。 而从呢啲经验去观察，呢个人能唔能够考中，几乎都可以预料得到。 身未计佳，我家善同袍，凡十人，唯丁敬与宾，年最少，极其谦虚。如告费锦波曰：此卿今年必第。废曰：何以见之？如曰：为谦受福。卿看十人中有孙孙款款，不敢先人，如敬与者乎？有恭敬顺承，小心谦畏，如敬与者乎？有受母不答，文旁不辩，如敬与者乎？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，由将由之，岂有不法者？及开榜，丁火重色。 身未计佳，就是跟同伴一起去参加考试。敬语是号，宾是名。这个人年纪好轻，极其谦虚。如告费锦波曰：费锦波亦是同行的一个。此卿今年必第。了凡先生观察判断他一定得第，一定考取。费曰：何以见之？他说：你怎知道呢？如曰：为谦受福。了凡先生讲明他观察人理论的依据。轻看十人中，请看看我们十个同伴之中，有孙孙款款，不敢先人，如敬遇者乎？这个是形容其忠实老成，十个人当中讲忠厚老成，有哪一个比得上他？有恭敬顺承，小心谦畏，如敬遇者乎？有受母不答，文旁不辩，如敬遇者乎？这两句非常之难得，别人侮辱他，侵犯他，他都能够包容，都能够不计较，量大福大。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，由将由之，岂有不法者？及开榜，丁果重视。他果然如所料的考取到了，这个呢是一个例子。 丁丑在京，与逢开之同处，见其虚己敛用，大变其幼年之习，理齐癌，直量益友，时面攻其非，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。 丁丑年，了凡是京师，他同朋友冯开之相处，见其虚己敛用，看到他的学问，他的修养，大变其幼年之习，他在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几年没见 完全都唔同晒。李齐岩直梁益友，李齐岩咧系佢个好朋友，而且系直梁益友。时面攻其非，呢、這个朋友的确系我哋所讲嘅益友啦。睇到佢有毛病，当面就呵斥，当面就教训。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，人家指责佢，佢都能够接受。正所谓 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 我冇过失，人家冤枉我，亦不怨人。责备总系好嘅。 实在啲讲，责备嘅人只系真正爱护自己嘅人。 嗱，自己嘅儿女有过失，你会责备；邻居嘅儿女有过失，点解你唔责备呢？所以就算是错误，亦是出于爱心，因此都能够顺受，感激受教。 如告之曰：福有福此，祸有祸先，此心果谦，天必上之。卿今年缺弟耳，以而果然。 了凡先生同佢讲，祸福都是有征兆、有预兆的。此心果谦，天必上之。卿今年缺弟耳，以而果然。了凡先生有学问，而且又得孔先生的真传，会睇相算命。嗱，睇相算命是其次啊，睇到一个人断恶、修善、积德，才是真正创造命运、改造命运。 所以了凡先生的判断可以话相当的准确。冯先生果然在当年考中。 赵宇峰光远，山东灌县人，同年举于乡，久不第，其父为家善三稳，随之任，务前明悟，而执民见之，明悟识末其民，赵不为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。明年遂登第。 三稳就是县政府里面第三等的职位，县长是大稳，主任秘书是二稳，科长是三稳。赵玉峰先生跟随父亲在嘉善县的时候，务前明悟而执民见之。钱明悟是当时的一位学者，他对钱明先生非常之仰慕，拎着自己的文章去向他请教。明悟识末其文，钱先生将他的文章大幅修改，这样做一般人都会很难过的，就算作得不好也不会改那么多的嘛。赵不为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。明年谁登第？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赵先生的谦虚、真诚、恭敬、认真学习的态度， 所以他才会进步，第二年就考中了。 任神岁，如入近，吾下见所，见其人气虚以下，谦光逼人，威而告有人曰：凡天将发施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，此为一法，则浮者自实，视者自敛，见所温良若此，天启之矣。及开榜，果仲色。 在任慎年，了凡先生入近时，遇到夏建所先生，见到夏先生谦光逼人，对人恭敬有礼。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说话就是：天将发施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。前面讲冇慧就不能收福，就算收亦得唔到福。点解呢？ 因为福善有真假，有半满，有是非。 而你唔认识，好心收福，谁知道做咗一身罪业，做咗罪业自己仲以为喺度收福添。 所以要先读书，读书至明理，你明白咗之后，至知道乜嘢系福田，应该点样种福。 人若果智慧现前，自然会收敛、稳重、温良、谦敬、忍让。夏先生也在这一科考中了。 江阴张慧岩，即学公民，有声艺林，甲午，南京乡试，遇一字中， 揭晓无名，大骂事官，以为眉目。 张伟岩先生有才学，文章写得好好， 而他在一般读书人之间亦都是很有名气的。 他在甲午年参加南京乡试，结果没考中，怨天尤人，就大闹 主考官无眼的，这么好的文章他没录取。 时有一道者在旁微笑， 当时有位老道听他大闹主考官有眼无珠，不录取他的文章，在那里发脾气，老道在旁边微笑。 张巨而怒道者， 张先生见老道在那里笑他，他的脾气呢就发到老道的身上了。 道者曰：相公文必不佳。 老道讲： 你的文章一定不好，所以主考官没录取你。 张益怒曰：汝不见我文，乌之不佳。 张先生听了老道的批评，火气更加大了。他就说： 你又没见到我的文章，又怎知道我的文章不好呢？ 道者曰：文作文，为心气和平，今听公骂利，不平甚矣，民安得公。 老道讲： 我听讲作文章要心平气和，好似你脾气咁暴躁，咁功高我慢，你嘅文章点会作得好呢？ 张先生毕竟系个读书人，读书人服你，老道讲得有道理，佢不得不服啦。 张不觉屈服，因就而请教焉。 老道所言的确是有智理，想下自己是错了，于是就回过头来向老道请教。 由此可见，张先生知过即改，感只是真学问真功夫。 道者曰：众全要命，命不该众，民虽公，无益也。 这个就是真正知道命运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中不中和文章没什么大的关系，其实是和命有关系。 而功名如此，富贵亦如此。 你发不发财和你做生意怎样去经营，怎样去策划，都没有关系的。要问你命中有没有才得，若发大财的命，即使是没有读过书，什么都不懂，仲是会发大财的。财是怎样发的呢？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年年都有这么多财富收入，这个呢就是他命中注定有的了。 如果命里面没有，想尽方法使尽手段亦都得不到。 今日人不知命，不信命运，胡作妄为，日日做罪业，仲想得到好报，边有咁嘅道理？点解以前人嘅果报好快就能够见到，而现代人做嘅因果就似乎见唔到呢？ 呢个系因为大家都做恶，一个一个报嚟唔切啦，到时候必定系算总账，一笔就勾销。 一个人嘅文学、才艺、富贵、寿、考都要有命运。 而创造命运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这才是真正聪明，真正有智慧。 否则若然命中没有，非利非分的妄想求得，最后都是会落空的，时间精力都浪费了，这才是可惜。老道又说： 需自己做个转变。张曰：既是命，如何转变？ 这个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的， 一定要自己改造自己的命运。 那命中注定的都能够改变吗？命中注定的是常数，你能够断恶修善就有变数了。你不知道断恶修善，那就是真的一生都受到命运的安排了。 果然能够断恶修福积德，你的命运一定就会改变。 道者曰：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，力行善事，往积阴德， 何福不可求哉？ 这个是老道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，了凡居士在前面已经很详细地讲过了。 张曰：我贫士何能为？ 张先生说： 我这么贫寒，能拿什么来修福呢？ 道者曰：善事阴功皆由心造，常存此心，功德无量。 老道讲： 善事阴功皆由心造， 不需要钱财，往往没钱的人能够积大功积大德， 而有钱的人未必能够造福能够积德。 且如谦虚一节，并不费钱。 这个是举例说明，好像你刚才这样的态度就是太傲慢了，你能够谦虚一点就是善就是德，这个就不用洗钱的。 你如何不自反而骂事官乎？ 考试考不中，应当要自己反省改过自身，怎能够责怪主考官？这个是眼前的事情，可见善恶祸福确实是一念之间。 将由此节节自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。丁酉，梦至一高房，得四六一拆，终多缺行。问旁人曰：此金科四六，问何多缺名？曰：科第阴间三年一考教，虽积得无咎者方有名，如前所缺，皆是旧该重色，因身有薄幸而去之者也。后指一行运：与三年来持身颇慎，或当保此，行自爱，是科果中一百五名。 这些事情各位读了能够相信，你就有福了。你若然不相信，福就很薄了。 天地鬼神和我们人间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有密切的关系。 那不是迷信，这个是事实。以前朱镜就老居士在世的时候，我初闻佛法，他为我讲过很多故事，是他亲身经历亲眼见亲耳听到的。就是战争中亦不会有冤枉死的，生死有命，应该怎样死呢？阴曹地府都有记录的，不会有一个是冤枉死的。 所以你不要自以为是现代受过科学洗礼的人，就算是这样亦都逃不出阎罗王的手掌，这些全部都是事实，绝非妄语。 如果你相信呢，你就有福了。这个是圣贤人的教训，而现代的科学家对这些事是一知半解，事理都不通达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觉悟， 虚心屈己，受福之机。 由此观之，举头三尺，决有神明，吹吉避凶，断言由我，虽使我全心制行。 举头三尺，决有神明，这个亦是事实。但是吉凶祸福原由我造，因此起心动念一定要觉悟。佛教我们 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言。 佛教我们 应无所住而行布施， 行为要约束要合理，我们要遵守鼓励，要遵守教戒。学佛呢，就是为一切众生作个好榜样， 而存好心做好事，讲好话，做好人，做到尽善尽美，就是佛菩萨。 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 既然发心修学正宗，就一定要将无量寿经变成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。我们就跟阿弥陀佛没什么两样了，这个呢就叫学佛。 要从内心行持上真正去做，专依阿弥陀佛心愿解行的样来塑造自己， 以了凡四分作为助缘，无量寿经作为我们的正火，持戒念佛静坐相修，这一生中决定往生 不退成佛，一心一意作佛去。声闻缘觉犹不为，以前禅宗参学，混吃茶去。今日我教你作佛去，真正可以作佛嘅，一啲都唔系假嘅。咁样呢，就必定得天地鬼神嘅庇佑啦。 而虚心屈己，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机。比弃刑者，必非远弃，纵法亦无受用。 我哋睇下眼前国内外嗰啲发咗达嘅人，一啲显然满盈，气度不大，就系所谓富而不乐，不得真实受用。我听讲有啲有钱嘅人躲躲藏藏，怕人家找佢哋嘅麻烦，怕黑社会揾佢哋，生活痛苦不堪，咁系受苦，唔系享乐啊！ 所以人生在世要快快乐乐，唔要痛苦，咁只系幸福嘅人生。 稍有识见之事，必不忍自合其量，而自驱其福也。放谦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。 呢两句说话我哋要记住，一定要认真学习，尤其要学谦虚。 由修业者，所必不可少者也。 修业尽德，关键就在个谦字，要学下不如人。别人都有擅长，是我所做不到的，是真正不如人，不是假装的不如人。若果表面上谦虚，实际上还是很自负，那就算人家看不出来，天地鬼神佛菩萨呢，就好就看清楚了。 所以谦要真正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没有丝毫的虚假。 善人我不如他，恶人我亦不如他，真正谦虚。他有善行，我没有，我不如他。他作恶，我不敢，我亦不如他。咁至会谦到底，山至真正咁埋在地底下啦。 好似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就系地山谦嘅具体实践。 学生只有我一个，其他嘅咧都系我嘅老师，我嘅善知识。五十三参实际讲善财童子佢所学嘅系乜嘢？只是谦这个字啫，最后他圆满成佛了。 古语云：有志于功名者，必得功名；有志于富贵者，必得富贵。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。立定此志，虽念念谦虚，层层方便，自然感动天地。 这一节开始的说话好重要。立定志向，谦虚精进，智能满愿，果能依教力行，自然感动天地啦。 而造福由我，今之求登科第者，初未尝有真志，不过一时意兴矣。兴到则求，兴难则止。孟子曰：王之好乐甚，齐其庶几乎，如于科名亦然。 最后呢，了凡先生引用孟子的说话作为总结了：我自己一个人好乐，何不与民同乐？与民同乐自是真乐。 所以凡是自己欢喜，最好能够将欢喜扩大，这才是正确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富贵。 譬如在台湾，老百姓都迷在财富上，如果政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国家与全民共同来创造财富，共享财富，共享安和乐利。 民之所好而好之，民之所恶而恶之， 这才是顺应民心。那我们要用智慧修善积德，创造财富，要帮助全世界落后的地区，贫穷的地区，咁呢种富贵呢，至创造得有价值、有意义嘅。若然财富据为己有，咁祸害就近㗎啦。